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就梦一下车闲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席慕容的作品《初心》。我一直相信，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是在极深极深的内里。它不常显露，是很难用语言文字去清楚形容的质素。我们只能偶尔透过直觉去感知它的存在，像是从灵魂深处隐约传来的呼唤。总是在无法预知的时刻，或是从书页间的一个段落，或是在人生长路上的一处转折，那感动忽然来临，我们心中霎时充满了可能是伴随着刺痛的狂喜，也可能是一种神圣而又甘美的无法言传的站立，恍如有种悲悯从高处对我们俯视，又恍如重逢那消逝已久的美好世界，那生命最初始的对一切美好事物似曾相识的乡愁，是相对妄言，是很可能一说即错的邂逅。因为这感知的直觉也是一种很难去界定的东西，我们只知道它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能被激发，却不能去刻意培养，更不会随着年龄与知识的累积而增长。它是初心，是上苍分配给每一个个体的天赋，是让我们在恰当的时刻能够短暂地参透天机的触角。有人得到的多，有人得到的少，有人参透的范围很深很广，有人却只分得一处小小的角落。我想我是属于后者。然而即使仅只有这一处小小的角落，我也常在那难得的时刻突然来临时慌乱地不知所措，更不会用言语去清楚形容，非得等到时间慢慢过去，等到自己逐渐安静下来之后，我才可能在灯下用文字来试着为那些已然消逝了的光影造像。我多么希望在不断的衡量判断与取舍之后，能够找到一种最精确的方式来表达出这种感动，以及我对于能拥有这种感动的生命的珍惜。这就是我所有的诗以及散文的创作动机。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唐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香农·安德森和科里·马登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李胜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凯变了。有个头发乱糟糟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小凯。这一天在课堂上，泰老师又一次说： 嘿，小凯，注意听讲。 啊，看来泰老师发现小凯走神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老师们好像觉得小凯有点迟钝，慢吞吞，反应没那么快。可是小凯知道，只要他自己乐意，他就能变得很聪明。如果成绩单很差，那会不会很糟糕呢？小凯在心里想， 哼，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老师们总是说， 小凯，你做事情能不能专心点儿？不要总是想别的事情。 可小凯觉得， 只要差不多就好了嘛。 有时候小凯会觉得一件事情太无聊，这时候他就会说， 这件事情对我一点也不重要。 对，每天都是这样，小凯觉得好多事情都不重要，比如说上计算机课啦，或者是踢足球的时候他又走神了，或者做作业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反正每天都差不多。小凯看着他自己养的那只小仓鼠，小仓鼠的笼子里有个小转轮，小仓鼠在转轮上拼命地跑啊跑啊跑啊跑，其实只有轮子在转，小仓鼠还在原来的地方。小凯忍不住想， 哦，我就像是轮子上的那只仓鼠，我想要向前奔跑，可是跑来跑去只能在原地踏步。 小凯喜欢画一张素描，或者随便画点什么，比如涂鸦。他还喜欢玩玩乐器，吹个口笛啦，弹个电子琴什么的。哎，小凯可真想把课本卖掉，换成彩笔和卡祖笛，这样他就可以一直玩乐器了。可学校的老师泰先生却说， 小凯，请你好好复习，我们明天就要考试了，加油啊。 泰老师微笑地拍了拍小凯的肩膀，希望他能够尽力做得最棒。哦，可是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状况。小凯看着数学题，突然他的笔就自己飞舞起来了，先是在桌子上画了个踢足球的小人，然后又在试卷上画了个演杂技的小人，还有一个小人在大声喊，救命救命，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没那么有意思了。小凯在课桌上乱写乱画，结果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哎呀，校长这会儿正在忙，小凯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等着。 就这么一点时间，小凯手里的那支笔又开始撒野了，蹭蹭，啾啾啾啾，他在小凯的裤子上画了一只小瓢虫。这时候校长走过来了。 嘿，小凯，哦天哪，好大的一只虫子，就在你的腿上，快看呐！ 校长被吓坏了，他尖叫着，一只手指指着小凯腿上的瓢虫。小凯马上笑了， 嘿嘿，校长，这只不过是一幅画，不是真的虫子。 校长吃惊地对小凯说， 哇哦，那可真厉害，小凯啊，你真是个艺术家，来到我办公室里，我们来聊一会儿吧。 这天放学以后，校长让小凯留下来清理课桌上他画的那些小人儿。校长也来帮忙了，他手里拿着喷水瓶还有卫生纸。等把所有桌子上画的画儿全擦干净以后，校长对小凯说， 嘿，小凯，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他拿出了一卷纸递给了小凯，这不就是厨房里用的卫生纸吗？可校长却说， 让我们来看看你能用这卷纸做些什么呢。 小凯拿走了那卷纸，回到家以后，他把纸贴在墙上，画下了一张巨大的横幅。 哦， 这可是小凯所有涂鸦当中最得意的一幅画了。他把整卷纸都画满了图画，他画的是阳光下的学校、校车、蓝天白云和彩虹。 哦，这可真是太棒了，我真想让所有人立刻就看到它。 第二天，小凯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学校，他手里拿着那卷画好的纸，心跳像打鼓一样快，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他走进了校长室，打开他的横幅给校长看。克拉克校长高兴地说， 哦，祝贺你孩子，画得可真棒。 小凯鼓起勇气问克拉克校长， 哦，校长，我把它挂起来，您觉得怎么样？ 哦，当然可以，我同意。 小凯觉得特别开心和自豪，他把他画好的横幅贴在了墙上，同学们都觉得这很棒，小凯成了同学们学习的榜样。这件事情之后，小凯发现，其实要做好一件事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棒。可是怎么能在其他的方面也都取得进步呢？小凯的脑袋里跳出来了很多想法。 我应该把分心变成分数，让我原来丢掉的那些都重新回来。 小凯开始认真起来，在数学课上，老师让他们做统计图表。可是，小凯想做的可不仅仅是数学图表，他画了一只小猴子，还有一只超级大的长颈鹿。啊，瞧瞧，同学们做的关于谁最高的图表。焦斯画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那是五个代表高度的柱子。凯莉画的是三角形的统计图表，最下面的是最高的，最上面的是最矮的。杰夫画的是五角星的图表，长颈鹿有20颗星星，当然最高，猴子只有4颗星星，当然最矮。萨曼塔画的是圆圈的图表，安娜画的是带横线的图表， 普恩画的是一个圆饼图表，可再瞧小凯的，他画了长颈鹿，画了北极熊、灰熊、人和猴子，就像一幅画。接下来是作文课，可以写一个故事、一首小诗，甚至是一首歌。哦，小凯这次可找到了完成作业的方法，他把写好的歌曲唱给同学们听，大家都用心听，而且为他鼓掌。嘿，小凯，你唱得太棒了。哦，是，你的歌声真美妙。泰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人们做过的那些了不起的事情，同学们讨论说，每一次用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都会把内心的隐藏的力量唤醒，总会做得非常好。大家在一起制作海报的时候，小凯一直在思考唤醒的真正含义。我怎样才能学会用尽全力做一件事情，不再像原来那样三心二意，总是做一件事情想另外一件事情呢？于是小凯开始集中注意力，用心地帮助别人。他甚至开始觉得成绩也是很重要的，他的学习比以前更加努力了。很快，小凯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他不再觉得学校的生活很没意思，他考了比以前都要好的成绩，还获得了班上的努力之星的奖励。瞧，他得到了一颗星星。小凯改变了看待问题的方式，并且为自己的成长感到满意。 我知道，我已经唤醒了内心的神秘力量，我现在可以让学习变得像游戏一样好玩。我曾经是漫不经心的小凯，现在的我已经跟过去的我说拜拜了。我学会了尝试新鲜事物，再也不把上学当成一件很没意思的事情。谁知道我还能发掘出怎样的潜力呢？谁知道我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也许是很伟大的。现在差不多对我来说当然不够，我会为了实现美丽的梦想而努力奋斗的。小朋友，你们呢？也跟我一样吗？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我的天哪， 春天在， 小婷姐姐已经变一上午了。 小姐姐眼睛里 还是这首歌。 哎呀，这歌词写得太好了， 他整天问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里呀？ 又不来了。 春天在哪里？就在我的房间里。 哎，唱得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谢谢。 好的，小俊姐姐。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好听啊？ 是的，非常好听。但是我想问你个问题。 啊，什么问题？ 因为你唱的实在是太好了。 谢谢谢谢谢谢。 就是那一句哈。 嗯。 春天在哪里？ 嗯。 你不知道春天在哪里吗？ 我不是唱了吗？在小群姐姐的眼睛 里， 在我的房间里。 眼睛里又在房间里？ 对啊。 春天在你眼睛里？ 对啊。 春天花开了， 我是不是 树长叶子了？ 唐耳朵，花开了我是不是去看呢？ 是的。 我看的时候我有没有看在眼睛里啊？ 那在房间里呢？ 我们上个星期不是去花市了吗？ 啊，是的。 我们是不是买了几盆好看的花呀？ 啊， 它们是不是代表春天呢？ 哦， 我是不是放在我的房间里了？ 那这样的歌词我也会编了。 你编编试试嘛。 夏天在哪里呀？夏天在哪里？夏天就在冰箱里。 嗯，夏天为什么在冰箱里啊？ 因为夏天很热呀，我要躲到冰箱里呀，这样就不热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 桃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呱呱和爸爸走在街上，呱呱看见外面有冒烟的东西，他就问爸爸说， 爸爸，这冒烟的是什么？ 爸爸解释说，记住啊，冒烟是烟囱，知道了没有？ 哦，知道了。那爸爸的鼻子为什么不叫烟囱呢？ 今天呱呱回到家，蹦蹦跳跳的，手里边拿着一个东西。妈妈问他是从哪儿来的呀？呱呱笑嘻嘻的对妈妈说， 是邻居叔叔送给我的礼物。 妈妈这个时候批评呱呱，以后啊不允许随便收别人的礼物。另外啊，你记得谢谢人家了吗？ 哎呀，没有。 第二天呱呱看到了那位叔叔，他对叔叔说， 谢谢你。 叔叔回答，哦，别客气啊，不算什么。 我也这样想，可是我妈妈还是要我来谢谢你。 妈妈买回了一批没有打农药的果子，在吃之前呢，妈妈就提醒呱呱说，哎，小瓜，你留神啊，你别吃下苹果里边的虫子，知道吗？呱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他非常不理解地问妈妈说， 为什么我要留神？该他留神我才是呢。 在放假之前，呱呱得了100分，爸爸就问他说，哎，呱呱，你知不知道哪些生物会生蛋呢？呱呱回答说， 有鸡、鸭、鹅，还有…… 爸爸接着问，还有什么？ 还有妈妈会生蛋。 啊，笨蛋呀，妈妈怎么会生蛋呢？这是说妈妈的吗？ 你看，你又在说我是笨蛋，妈妈不就生了我这个笨蛋喽？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辽宁省实验学校一年四班的李雨墨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弯弯的小河。 李雨墨，弯弯的小河。我家门前有条弯弯的小河，清清的河水绕过绿色的山坡，每当我从小河边走过，总想伴着银色的浪花唱支歌，歌声里有我童年的梦，歌声里有我少年的欢乐。妈妈教我的歌谣，奶奶讲的故事，都在这小河的波光中闪烁。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弯弯的小河，我家门前